酒店，我们住酒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代我可以把它设想成是手工时代，就是说你是这个手工记账，然后钥匙开门。 是 第二代产品呢，可能是那个自动管理时代，就相当于我们的有那个前台有一个小的管理软件，并且呢是用这个刷卡开门的，用这个房卡开门的。但是我们做的是一个升级版，是一个产业升级。我们用的是没有房卡开门，直接用你的身份证是在开门的同时完成了这个刷卡和登记这两个步骤。它解决了什么痛点呢？就是解决了这个预订不准确不精确，是一个体验和消费的升级。就好比我总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就好比我们现在大家用这个安卓用这个 iPhone 一样，以前我们用的是功能机也可以打电话发短信，对吧？但是我们的这个触屏机也可以打电话和发短信，但是我们解决了什么痛点呢？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体验的一个升级，是一个技术的不可逆。 明白。那做这样一个系统，包括这样一个 SaaS 的平台，除了软件方面，其实你们自己硬件有研发，就是这样一个智能的一个锁连接到这样一个可能 SaaS 的这样一个后台，帮助酒店提升这样的酒店一个精准的用户的一个管理。 对， 那另一方面，其实你们自己也做了一个 APP， 这个 APP 其实可以理解为专注于酒店的这样一个酒店预订的这样一个美团和大众点评。那做这样一个事情又有怎样的一个考虑？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 APP 呀，包括这个移动端的这个小程序，还有这个公众号，还有这个 Web 端的这个预订系统，其实和我们这个 SaaS 系统和这个智能门锁和这个空联开关，其实它是一起的。那么我们这个 APP 做这个 APP， 出于它的考虑，就是说呢，就是说你能够让这个 C 端用户通过这个线上来下订单，并且订到某一个具体的房间，然后呢。下了这个订单之后，进到这个酒店之后呢，就不需要去前台办理任何这个登记手续了，直接拿着这个身份证到你的房间，比如说在八层808房间，直接刷这个身份证开门就可以了。然后退房的时候也是在你的 APP 上来进行退房的，所以它是一个互联网基于互联网和物联网的一个升级， 提前就知道我住了哪个房间哪个门牌号，就减掉了很多中间繁琐的这样一个环节。 对， 智能的无人的这样一个酒店的， 对，是的，智慧酒店。 门团队本身是在一个技术专业擅长的一个团队吗？ 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团队的话，技术和这个商业我觉得都是非常强的。其实其中在技术这一块的话，像我们这一款智能硬件，我们总共测试了9版，从这个研发和测试总共花了大概18个月的时间吧，已经测试到第9版了。然后呢，这整个产品我们已经申请了这个9项发明专利和1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这一块的话，就是说硬件和这个软件的这个衔接和这个连接这一块其实是最重要的。可能你现在市面上你有单独做这个硬件的，比如说单独做锁的公司有非常非常多，包括这个单独开发软件的公司也是非常多的，还有单独做这个 APP 的或者这个线上预订系统也有很多的。但是你能够把这几块东西把它柔和起来，把它集成起来，而且你能够让他们之间的衔接非常的那个 顺畅， 那是比较难的。 明白，你就打通了所有的这些需求，然后让它成为一个可以循环的这样一个系统。 对， 对， 不仅是线下实体的一些产品，包括到线下的这样一个系统，包括到用户的这样一个体验，其实满足了B 端和 C 端的各方面的一个需求。 是的，是的。 那在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们前期研发了大概多长时间？ 我们其实研发从我们整个项目立项从2014年的下半年，就是7月份开始的。研发一直到去年2016年的2月份、3月份，所有的这个产品，包括这个硬件和软件，全部研发完毕。所以研发的时间大概2年吧。 你们的团队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吗？是怎样的一个架构？ 我们现在团队的话，现在整个团队目前有总共16个人。其中呢，主要的这个合伙人3个人，我是呢其中之一。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年纪就是比我稍微大一点，他是76年出生的，他是之前呢一直，他叫尹振军，之前呢一直是做这个硬件这一块的，这个他对这个机械特别擅长，还有这个对这个身份证的这个识别技术，包括这个射频技术这一块也是非常擅长的。然后呢，我呢，我在这个项目中呢，主要是呢，负责这个产品、财务还有融资这一块。产品呢，主要是负责这个， 啊，线上这块的，也就是软件这块的交给我，包括这个 app 呀，还有这个酒店端的这个软件啊，还有这个主要是线上这一块。另外就是财务和这个另外一位朋友呢，就是主要是负责这个运营这块，也就是线下这个运营。然后呢，还有另外还有三位人，一位叫做刘波，还有一位叫做那个邯郸。邯郸他是这个武汉大学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科班出身的一位工程师，他是个全链工程师。像现在移动互联网流行的后端的开发技术和前端的开发技术，他都是非常精通的。然后剩下的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员工了，大概是这样。 正式上线是在2016年5月份开始上线。 对， 你们合作了大概有多少家酒店？ 我们现在合作的酒店，说实话，现在很多酒店都愿意找我们签合约，因为他们不花任何一分钱嘛。我们现在实际签约的酒店大概有20多家。但是等着我们签大概还有60多家，然后真正这20家里面，我们已经跟他就是说把这个软硬件给他全部给他安装完毕的，有3家左右，有3家。 那大概有多少家？多少个房型？多少间？ 房间大概在200个房间。 200个房间已经开始正式的采用你们这套系统，开始运转起来了。 对，已经开始运转了差不多10个月吧，从去年这个6月份到现在。 那用户的反馈是怎样一个效果？ 现在用户的反馈，说实话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是对于 C 端用户这一块，他就是说从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以后再去其他的酒店住这个，住宿的话，就不需要就是，去前台啊办理登记啊，还有退房也不需要，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好。然后对于酒店老板这一端呢，对于业主这一端呢，第一就是说他节省成本，因为我们的前台的 SaaS 软件都是那个全自动的，全自动的操作的，所以前台他的那个前台的，像现在酒店前台一般是3班倒， 对， 8个小时8个小时，然后再8个小时，24小时嘛。那么呢，他前台的这个他的成本呢，就是说他不再需要每时每刻都盯着前台那个 SaaS 软件的看了，因为他都是全自动操作的，所以他的前台的人工成本可能会砍掉2%，所以对于酒店老板来讲，他也是节省了成本。 那在市面上有没有类型的竞品出现或者在做出来的事情？ 说实话是这么说，市面上完全和我们一模一样的这个产品是没有的。然后呢，你如果说市面上有没有和我们相似或者是类似的产品，是有的。但是现在比如说像去哪儿下面有个去呼呼，还有像那个有一个叫做云丁科技的，云丁的，他们也是做这个智能门锁的。但是现在就是说他们跟我们的这个方向是不同的，像云丁科技它基本上它是做这个家装的这个门锁， 明白。 而且它不是用这个，它是用这个指纹啊还有这个数字密码开门的，跟我们是不是特别一样。然后呢，像这个去呼呼呢，它也是用这个密码或者用这个指纹开门的，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那上一节目聊到了悠悠入住的商业模式，聊到了悠悠入住的你们自己的管理团队。那下一章聊聊悠悠入住的创始人胡一迪，胡总，您自己有些什么经历？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你还为寻找心仪二手车四处奔波吗？5月6日至12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我在鉴定，我为自己发声。 我本身最开始说确实不是技术出生的，本身我是那个商科背景出生，以前呢就是主要是做在企业做这个管理这一块儿，包括后面做一些金融啊，还有这个公司的辅导上市这一块儿，我是后期才慢慢开始由这个管理啊转向这个技术的。刚开始技术这一块呢，主要是转向这个软件开发这一块，后来从这个软件慢慢呢就是有接触到一些硬件。所以你刚刚问我就是说为什么会着力于就做这一块， 对， 对，做这个这一块呢，因为当时我们团队就是在琢磨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当时说实话就是说在做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两个方案，两个项目，另外两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呢是做这个汽车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自动定位的， 明白。 那个方案呢就是说实话就是说后来那个难度系数稍微有点大，然后呢就是需要和政府这边这个关系非常非常好，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次优方案就是这个智慧酒店系统，后来我们就选择这个智慧酒店系统这一块，因为正好我们团队里面那个老尹呢他对这个身份证这个设备技术非常非常了解，所以就后来就做了这一块。 是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 这个团队呢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最开始这个项目这个 idea 这个概念提出尹正军，对，尹正军他提出的，他提出之后，然后呢他对这个身份证的识别技术比较熟，然后后来呢就是说我跟他认识是通过这个北大的这个一个后期的一个会议，在那个北京那个海淀浩海楼那个附近那个地方认识之后呢，就是说正好我最开始在这个之前我也在研究一个这个物联网的一个项目，然后正好这个项目呢既跟互联网像这个挂钩又跟这个物联网挂钩，所以当时就一拍即合，就那个把这个项目就是把它运作起来了。 那在研发过程当中肯定遇到了一些问题，那 对， 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团队是怎么去解决？ 其实问题是很多的，就是说我就举一个吧，就比如说我们实际在安装的时候，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一个控电开关就是说我们那个智能门锁装了之后啊，就是这个客户在刷了这个身份证之后的开门的一瞬间，这个房间灯啊那个这个电就应该会接通的，但是呢后来就是我们装了一家酒店的一个房间啊，不是所有的房间，其中有一两个房间就是说我们把门把手打开的时候发现这个有时候这个通讯它不是特别好，这个灯啊它反而没有亮起来，后来就是我们用那个测试之后后来就发现那个控电开关和这个门锁之间的通讯会受到一些干扰，然后正好他那个酒店那个门呐、就是他那个房子正好在那个角落里面那个门呢又是一个金属的，可能有80%以上是金属制品，后来我们找到原因是因为这个金属的这个东西会把一些信号会给它就是屏蔽掉，对，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屏断了，把这个网关和这个门锁之间这个通讯的这个频段后来又调了很多次，最终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频段里面。 那做这样一个系统的项目，包括搭建这样一个团队，你们有那么多强的一个技术壁垒，因为我们创业都知道其实一个技术团队的成本是很高的， 对， 人员方面需要很多的投入，那在这一块你们前提是自筹，那有没有考虑过借助资本的一些力量？ 现在有啊，就是也有考虑借助这个资本的力量。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吧，就考虑那个找融资这一块，所以现在也在接触一些这个投资机构，有两家也在谈。 明白，是对你们有意向的。 对对对对。 那在找投资方面，你们项目遇到了一些会不会遇到一些投资人的质疑或者是怎样？ 当然会有了，这个质疑有非常非常多。可能我今天一下子说不完，我就简单的大概说几个。质疑呢分为好几个方面，一个是对产品的质疑，对这个技术；另外一个对于我们这个运营能力。对于技术这一块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智能硬件上面，包括特别是这个身份证的识别这一块。我记得当时有很多问题了，像就是说，如果很多投资人问，就是说，如果我捡到了别人的身份证怎么办？如果我用别人的身份证开房怎么办？如果我的身份证那个消磁了怎么办？然后呢，如果用户损坏了这个酒店房间里面东西怎么办？这些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我们都一一的回答了这个投资人。可能今天我如果每一个问题自己回的话，可能那个时间不够。这是产品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运营这一块呢，主要是这个投资人主要是问我们，就是说你们这个运营具体的这个战略是怎么样的？从这个战略层面上来讲，你们分几块， 然后呢每一块这个执行层面又该怎么做，所以问题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投资人对我们的疑问，当然我们都解决得非常非常好， 明白。然后目前已经有些有已经进入了一些竞调的环节，其实 对对对对，对， 预计拿到融资之后，在2017年下半年会有哪些动作，或者是哪些？ 2017年下半年主要是我们会把，就是说第一版拿到融资之后会把它进行完善一下，就是在产品方面进行完善一下，主要是线上这一块进行完善，因为线上这一块的话，完善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快的。然后线下这一块，像这个智能门锁的话，可能就不需要特别的在产品上进行打磨的，但是我们会去开模。把模具做好，模具做好之后就那个批量开始生产，可能在预计在2017年的这个10月份，就要开始把这个 产品大量去向 大量去向市场进行投放。团队的补充，主要是运营这一块，运营这块可能就是说配合着这一次的融资和这个在线下和酒店 2B 这块来的业务。主要是这一块团队的配备，一个是我们要可能还需要补充1到2位这个运营方面一个大牛或者是特别有经验的人，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说需要补充运营方面的一些业务经理，主要是做 B 端这一块的。 节目最后呢，其实还是聊聊您这一路的创业过程的一些感悟吧。为什么没有往金融这个领域去扎根？ 说实话，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金融公司工作，包括最开始2008年、2009年的时候，2009年那一会儿我在那个会计事务所从事那个股票的发行与上市的尽职调查这一块，然后后期呢又在这个汉化金控做这个中小企业私募债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包括后期在国外在新加坡风险管理啊这个风险模型的设计这一块，其实这一块都是金融的，所以其实说实话就是说我本身金融的这个能力可能会比这个软件或者强一些，但是呢可能就是我觉得金融里面包括银行呀，包括这个财务啊，包括这个信托呀，包括这个基金啊，我都接触过之后呢，发现还是想就是做一些，就是说因为现在都讲跨界嘛，是吧，都想从这个商科跨界到这个软件啊或者硬件这一块，所以我后期就是说方向选择的时候就慢慢的从金融往这个理科或者往这个软件和硬件这块来靠。最开始的时候我是靠了金融体系里面这个信息系统，就是像比如说像Visa 呀，像 Mastercard 像这种 Alipay 啊，后背后有一个支付管理系统，后期是最开始做这一块的，后来从这个方面来开始转了，就转到了就是完全是做纯技术的这个软件开发了。后来呢那块产品也融到了资，后来呢做了那一块之后就做了一个软件开发公司。所以呢就是说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一个优秀的人才或者一个合格的创业者，他应该就是说对每一个行业都能够，对每一个领域都能够懂一点，虽然说你可能不一定每一个领域你都精，但是你一定要在某一个领域你一定是这所有的方面你都比较清楚，而且你都知道去找什么样的人，同时你在某一个或者两个方面。

很小的时候，我家卖的烧饼大概是1毛钱一个的烧饼。有一次我奶奶刚给买了一个烧饼，但是外面就来了一个要饭的。 嗯， 我奶奶就毫不吝啬的把我的烧饼拿了一半给了我。当时我虽然小，但是也不愿意啊。但是后来发现这种事情很经常的出现，所以当时那会儿就是第一有了做公益这件事情，我感谢我善良的奶奶，可能是她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地方。 嗯， 她不断的在帮助人，邻居只要提出的帮助，她都会给别人帮助。然后另外的一个的话，到时候就是我们家教也是这样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家是山东的，到现在有非常严格的家教。因为当时有句话叫什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嗯， 所以家教里边就有这么一句话，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人。我可以帮助别人，但是不愿意欠别人的。 嗯， 所以就是一直到后来自己小有能力的时候，只要别人提到的需要帮助的地方，从来没有拒绝过。 嗯， 除了图书馆，在四川我们还有一个团队是大家一起来做的，叫做一个希望小学。 嗯， 现在已经8年了，但是地震的时候希望小学给塌了，塌了之后我们捐助了7万多块钱把它给建起来，但到现在这个学校还在。成系统的做公益的拥军优属基金会捐助了一个军属安居工程。 嗯， 当时那个主要是针对退伍兵退伍军人，你当时提到了几个口号，让他们退伍之后工有所业病有所医。 嗯， 就是让我们复员后的战友们脱下军装，也有自己的组织会关心他们，只要他们提出来他们有困难的，我们就会以我们安居工程来给他们进行扶持。就像今年2017年3月份，保定望都的一个战友，到现在我跟战友没见过面，他的爱人得了尿毒症，家里边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女儿，家庭的情况非常差，每个月现在的透析大概都需要10000多块钱。 嗯， 但是我们战友知道了之后，第一个用军属安居工程的这一部分的钱给他对接，然后第二个就发动我们身边的战友来给他捐款。因为战友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提出来这个捐款的倡议之后，很多人响应了。至少当时我们大家就说让嫂子多活一天，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确实是很触动人心。 嗯， 另外的话，我们也在做了很多个公益性的项目，比如我们春节前还去山西右玉去一个小学送温暖，当时送了很多的棉衣啊、图书啊、一些体育器材，他们也都很感动。 嗯， 所以当时很多的学校认为我现在是很多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是一样的。 嗯， 所以公益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每个企业都需要考虑的，但并不是必要的吧。每个创业者、每个做企业的人都一样，既然选择了创业，既然选择了做企业，他就选择了商人这个身份。 对， 商人是独立的，但是得到的利益、获得到的利益是怎么来分配，这个才是考验自己和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我愿意拿出来我追逐到的利放到公益上，放到去帮助别人。 嗯， 这是一个我认为可以体现我价值的地方。 嗯， 所以呢在这也建议每一个创业者，或者说每一个做企业的企业家们， 嗯， 创业现在有一个在创业大街有个词叫创业家们。 嗯， 然后在自己创业的一开始都能够把公益当成自己来体现自己创业价值的一部分。 嗯，这也是你对创业的一个追求或者是解读， 算是吧。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是在给予，其实你得到的是更多的， 是 无形当中 的。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接下来那我们就来聊聊你现在做的创业项目。据了解到您是在2005年的时候因为救助了一位尘肺病人，当时您是怎么救助他的呢？ 严格的说是帮助。 嗯， 这是一个就现在中国兵器工业旗下的一个军工厂的老干部。 嗯， 当时在2005年的时候他都已经是尘肺病晚期了。 嗯， 按他说的是80%的肺已经硬化了那种。他来北京的香山医院来检查的时候是我接待。 嗯， 接待完了之后，当时他才60多岁，因为毕竟是军人出身，看着还很健硕，外观还很健硕，但是他的确是一个一经宣判了死刑的人。 嗯， 当时就在考虑的，我说我应该给他做点什么。因为零五年的时候自己还在打工，从资金上这就很那个帮助不了。感情上就到不了我去给他感情的抚慰，所以就在考虑的一直想给他帮助什么。当时就利用我们的专业给他做了一套，我们当时叫空气控制系统。我是仿照的当时所有医院和大型场所都有真空负压站，那个是一个真空换机，一个空气置换的空气置换机，是用那个的原理来给他做了一个空气管理系统，在他自己的卧室，因为当时就刚好是冬天，给他做了这个空气控制系统之后，就发现他每天咳嗽减少了。然后他告诉我咳嗽减少了，我说哎，那这是好事。然后我再从网上查了很多的关于尘肺病这件事情，因为尘肺病人他必须要当时的空气里面的氧含量比较大，负离子是一块，当时氧气含量必须比较大，因为他本身的肺液的已经很肺的功能已经很少了，所以当时就给他又加了一个，在这个空气置换机上面又给他加了一个分子筛，就是一个制氧机。加完了之后他发现哎，就感觉每天的精神就好了，所以他就在陆续的给说，因为当时已经是冬天，冬天来说能不能在对在加热上暖气之后能感觉比较干。所以我们就给他增加了一个现在所谓的加湿器的功能。又给增加了，增加了完了之后，一个第二年的夏天，因为当时开空调啊这些他只能凭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去屋子里面凉不凉，这样去控制这个空调，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对他这样的一个病人来说，凭自己感觉的时候都会有误差了。因为05年的时候咱们自动变频空调还没有普及，我就用温度计加热点来控制它空调的遥控器，这样给他就做了一个关于屋子里面的温度的一个控制，一直带到后来，因为他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有一个就是服药的这样的动作，有一种药是熏的，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家里面有很多的艾条啊那些熏的那个什么样的，当时就像在那个加湿器上给他做了一个熏药的一个装置。那是一个很简陋而且看起来很难看的一套装置，但是真的那一套装置让侯总让他多活了几年。但是那套机器从他去世之后基本上没有用了，谁也不知道我为那套机器付出了多少。但是我觉得那套机器很值，这是我最早的时候来接触先锋的一个雏形。除了05年所做的那一套先锋机之外，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痛心的事情是16年的10月份，当时是住建部旗下的有一个被动式房屋专业委员会这个协会，他们做了一个先锋大集。因为我给他们那个被动式房屋专委会的主任比较熟，当时做了这个先锋大集之后呢，然后让我过去，在过去看的时候，当时有30多家先锋机的厂家过去，经过我们现场检测，有一多半都不合格。当时就感觉到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的工业在我印象里面已经很强了，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电子产品，他们做的居然不合格，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说这个东西要是我来做的话，哎，会怎样怎样？当时脑袋里面有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再到16年的12月份。之后跟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因为去年16年12月份在北京的雾霾天基本上是天天改，每天都是500多的报表，当时是几个人都在咳嗽还有戴着口罩出门，当时我们就聊到了空气净化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给大家说，我说我有专利，我有做这块的技术，我有做这块的优势，我说我可以做一款让大家很适合的先锋机。当时几个人都表示让你做吧，做完之后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资源给资源。通过这两件事之后，然后再加上我以前的积累，然后我就发现我应该去做一台先锋机，做一台适合现在家庭所用，并且能够让它长期所用这样的一台先锋机。所以16年12月份我们就开始抽调人，因为我们原本团队里面就有合适的人来做，抽调了两个人开始来研发我们自己的先锋机，一直到一月份，我们第一台机器面试，第一台工程机要面试，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三款产品，所以说还是积累，并不是偶然。 对，有了您05年那时候的第一次积累，然后再到您现在。

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误打误撞走进军营，退伍后从保安做起，怎样实现一路高升，做到过亿企业负责人？尘肺病日渐增长，该如何防患于未然？新风机、空气净化器究竟有何区别？听爱沙尼亚新风机王斌娓娓道来。那可能目前新风机它的认知度啊，没有空气净化器那么高。因为想到雾霾可能想到的就是空气净化器， 嗯， 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是这样吧，就是空气净化器呢是在给定的空间内， 嗯， 就是在一个空间内来净化一个空间里面一个空间内的空气，就是一个屋子里面我们装一台空气净化器，它可以净化我们屋子里面的空气， 嗯， 但是我们屋子里面的空气假如说特别是学校一个教室里面可能会多四五十个孩子，他们一段时间之内教室里面的二氧化碳的含量比较多， 对。 但是你说空气净化器它可以消除二氧化碳吗？它做不到这一块， 嗯， 它可以过滤屋内的一些甲醛、粉尘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害气体，但是它过滤不了二氧化碳。新风机就可以，因为它是把室外的一些健康空气经过过滤、经过净化、经过消毒，然后输入到室内，然后又把室内的这些有害气体给排出到室外， 嗯， 所以净化器是一个净化的作用，而新风机是一个置换的功能，它两个都可以起到空气净化的作用， 嗯， 但是新风机不断的给空间内提供健康空气的，而新风机呢是在给定的空间内来净化屋内的污染空气的，人们所需要的是健康。 对，也像近几年雾霾也比较严重了，现在就是市场上类似于新风机这样的竞品也比较多，那你们的核心优势在哪儿呢？ 市场上现在已经面世的最贵的新风机达到了将近20万一台， 嗯， 家庭用的， 那价格还是很高啊。 普遍的国内的市场上呢，大概都是在4-5千一台， 嗯， 有些在打市场啊，或者说做市做一些品牌的时候，价格基本上在3000以上， 嗯， 这是一个以价格这块来论。而我们呢现在是有我们自己独立的加工厂， 嗯， 有我们自己比较成熟的技术，在价格上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嗯， 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优势。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机器模块化了， 嗯， 模块化之后就是相当于我们在机器的维护上标准化了，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可能一个很瘦弱的女孩子在家里边就可以给自己家的新风机来更换滤芯，来给自己来进行维护， 嗯， 这个是在我们后期长期使用的过程中会降低我们的使用成本和降低我们的使用的一些人力和资金的成本。 嗯。 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新风机现在在做的第一代的新风机所做的就是一个空气置换的空气净化的这么一个功能。那我们第三代新风机所做的它是一个智能的家居健康环境管理系统，不但可以给大家提供健康的空气，还有更健康的温度湿度，还有我们空间内所需要人们所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的健康的一些有益的气体分子， 嗯， 因为这是我们的专业，我想对我们国内的环保产业来做一个重新定义， 嗯， 因为大家现在我认为很多的工业做的有点急功近利了，像刚才所说的我们拉了30多个厂家的产品一多半都不合格是一样的，虽然我们现在产品在市场销售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已经给咱中国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民营企业专业委员会的林斌主任已经对接了，我们可能是咱中国的新风机行业的一个行业标准的一个参与的编版的编写者， 嗯， 我们会给咱中国的新风机企业做一个新的标准出来，这是我们做爱沙尼亚的一个初衷， 嗯，你好像带着一种使命一样， 必须使命感。 嗯嗯， 那这个觉得创业的使命感，可能就跟我刚才所提到的不能容易感是一样的。 嗯， 必须得有所求。 嗯， 然而资金并不是创业最主要的。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那目前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应该是我们现在第一个是我们的，因为我们研发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从第一开始的选材到我们的加工的工艺，甚至我们的一些供应商的选择都是要求比较高。因为我本身河南有一个工厂，我们工厂是富士康的附属代工厂，就是富士康有些自己干不完的活是往我们这来分的，然后自己的工厂的标准是按照富士康加工的标准来管理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工厂的一些检验标准就可以沿用到我们现在来说，对我们自己的工艺加工的这个要求比较高，从这个也就导致了我们研发成本比较高，所以说这一块用资金算是一个困难。我们也希望能有从志同道合的投资人、投资机构来跟我们一块儿来做一个更适合在中国家庭的一个新动机，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就是市场，因为虽然我做了14年的真空这个行业，虽然我们对这个新风机不陌生，一个新风机我们从工程机到我们的 1.0 产品用了14个小时就出现，所以我们对产品对我们研发团队生产团队都很有信心，但是呢我们对整个新风机的消费市场，就类似于我们叫或者叫智能家居的销售渠道这个市场我们还很陌生，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如果能有更合适的团队或者能个人来跟我们一块来做我们更适合我们中国家庭的新风机、 对，更适合我们中国家庭的。 对对对。 那现在作为一个创业者，您对于管理方面是怎么来管的呢？因为您曾经是一名军人啊，所以您在管理方面会不会也是那种军事化的管理？ 相反，对，就是因为我曾经是个军人，在部队的时候被管得灰头土脸的，然后再到后来呢是到了外企被管的是谨小慎微的，反而真正的到我自己来创业的时候都没有管理， 没有管理。 我在就是第一家外企的时候所接受的管理的培训呢是通用的一套系统，当时那一套系统搁在一块儿，我记得很清楚，信封是64公分，厚度是64公分的一套管理课程的培训。然后第二个的话，当时我是到了那个第二家外企的时候，当时学的是日本的那套管理方式，因为当时的老板是英国的企业，但是我总经理是个日本人，他是按照日本的那个管理方式来做的，相比德国的谨慎来说，日本的管理更加的细化。 那您认为对于管理方面最重要的是要管什么？ 最重要的还是人。所以刚才我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你们都有一个点，我提到了几个词儿，打仗也好，不管也好，其实都有一个点，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做商人呢，我们就是逐利的，我们最终呢就是要获利的。而管人呢，就是就像我们爱沙米亚团队里边有一个陈建伟，他比我还大，很优秀的一个做研发这样的一个人才，他对工厂里面所有的设备都会用，对机加设备、加工设备、对电控都懂，他自己可以画电工图，可以自己画加工图，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就不会挣钱。而且他的脑子就想着每天在画图，每天怎么能让 产品做好，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一直就把他给放到幕后，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听他的，就是说在产品方面听他的，就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团队里边有一个93年的小孩，什么都不懂就会挣钱，他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很轻易的。 生活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分钟，尽情享受家庭的温暖吧。现在是北京时间